但是从头脑当中呢，一是我们没有遇到过啊，说就来投考学校的是个男孩子喜欢唱旦角，没有过。你比如温如华是我同班同学，唱小生出身，他始终喜欢张派，喜欢梅派，他立志就想唱旦角。可是那时候呢，就是打基础的时候，那时候学校根本不可能有男旦，那么他现在唱男旦了，也是那时候的积累和他喜欢和后来他自个儿再研究再实践的结果，我觉得这不冲突， 更多的是一种自修。 对，我觉得不冲突。不冲突。 我想这次咱们毕业的公演啊，也有一些在舞台上的不常见的剧目啊，比如说这个小上坟。那么这样的剧目呢，应该说是很考验演员的功夫，要求演员呢有扎实的唱念和表演的基本功。因为他这个剧情比较简单，而且看的就是演员的功夫。 对， 如果演员功夫不到家，那就没什么可看的，属于那种人保戏的那种剧目。 是。 那我想现在舞台上的真正体现京剧的传统和京剧韵味的剧目呢，应该说是越来越少，那么更多的是变味的京剧，所以呢多数呢大家把这些京剧说成是赝品。那么作为戏校来说，怎么来坚持和传承京剧的这种传统呢？ 现在呢就是我们从教学大纲的角度呢，一共是300多出剧目，这个班呢就有128出剧目。可见呢就是说我们日常教学剧目基本上按着传统的原汁原味。而且呢我们会告诉学生，好比我们对外演出吧，可能就是一折，15分钟20分钟，但是学生学的时候肯定是全息全影的，我们叫全息全影，就说他不能掐头去尾，要学生要知道这个剧目的原貌是什么样，原来的词儿是什么词儿，我们现在为什么改了它，老师都要说出个一二三来。所以这就是学校在教学上跟剧团的不同。你比如说叶笨，叶笨自从裴艳玲有了一个一场杆的这么一个什么，我们原来叶笨是四场，那么学生就得知道这四场是怎么组合的。那么精华在这四场杆，就在一场杆里头把四场精华浓缩在一场里面，那在舞台效果非常好。那么我们学生呢在学的过程当中，老师训练的过程当中，他必须知道原来是什么样，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学生知道市场需求是这样的。 就得讲清楚了。 得讲清楚。小上坟呢是实际上呢这是我的主教戏了。我主要跟陈永玲老师把小派的这个剧目整理了一遍。我赋予他的呢，因为老先生当时是此敲的。彩敲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学生没有要求这个技能。但是小上坟本身载歌载舞跑跳搓走，尤其脚底下这个功，那是相当精湛的。算花旦必修剧目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我在整理这个剧目的过程当中，基本上是保持的老先生那个 原貌。那么说到小上坟，咱们就正好也有一个录音让大家呢来一起听一听。 如今的是土，从

还有邓红叶、肖萌。听众朋友你好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女老生演唱的京剧，先请听杨派女老生蒋慕平演唱的《李陵碑》。蒋慕平私塾杨宝森，几十年来呢钻研不懈，在杨派的演唱上颇有造诣。

是南城县前不故事，你我到今历尽欢忧，谁人以为忠良舍了性命，可叹我曾经见了红灯如来火烧之把九天， 刚才那是张文娟演唱的《搜姑救姑》。 你与我今生哪，今哪生？ 最后呢，请听年逾八旬的女老生何玉蓉演唱的《马前泼水》，她是汪孝农流派硕果仅存的传人。